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是有何等盼望的人。为此，我们献上感谢，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帮助我们讲得清楚，也听得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应该是这系列的第18堂课，终于盼到了盼望。可是终于盼到这个，今天好像要盼望的人不是很多。所以OK， 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是信望爱望这个 section 这一段的第一堂课。你会注意今天可能会造成某些程度的不太舒服。我说这个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神学的时候，你可能会听过神学有正面神学或负面神学。这是讲神学的进入，我们怎么做神学 ,cataphatic 或者 apophatic theology。这并不是说负面神学就是一面的都是就是很负面，然后只会在那边骂人的，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启示，有些东西我们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讲，譬如说上帝是个灵，我们就必须同等的说上帝是没有什么，没有血，没有肉，没有骨，没有身体的，或者上帝 is invisible， 他是因为他是灵，所以他是不能看见的，所以正面的按照经文的宣告上帝是个灵，可是负面的我们可以再讲更多，就是既然他是个灵，就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用神学家会采用正面的宣告他是什么，或者神的属性为何，负面的同样的也有同样的正当性，神不是什么。 OK，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这堂课全部都是用几乎都是用负面的神学进入来帮助我们启开我们认识基督徒盼望的第一堂课，几乎完全是用负面。所以基本上这堂课先告诉我们这堂课的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八问，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了。第十八问，一般人如何理解盼望？答： 盼望就是乐观期待有好事会在今世或来世临到。我们必须分辨这并非基督徒的盼望。 所以今天 Mark Jones 帮助我们，首先他先讲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他先做什么，他先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有分于一般人或者世俗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说今天可能会造成某些程度的不舒服，因为他的确是用负面进入或者一个 polemical theology 争论性的神学针对某一个论述提出负面的看法或批判，以增加我们的知识。 OK， 所以负面神学或者争论神学并不是一面的只是简，可是是借着这个进入而增加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或增加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所以今天全部都是在讲基督的盼望不是什么，都是否定的，用负面神学的进入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不是基督徒的盼望。一般人的盼望，这个大概就是一般人会很熟悉，就是一种某种积极乐观正面的态度。我盼望好事的确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盼望有好的婚姻，有好的事业，有好的健康。这个盼望的基础有可能只是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时常会提到的，就是你要有积极的态度，你就会活出你就会有好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就如何。一般人时常喜欢用这节经文放在 Facebook 上面，是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我的态度就会决定啊，我正面积极的思想就会有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 我们之后会再讲，或者这个盼望是建立在一些其他，我们仔细看，其实也许不是这么稳固的基础上面。甚至有信仰的人会说，这种盼望，这种积极正面的态度，会说我死后会上天堂，我会有好报，我会轮回，会下一世我会比今世会更好，等等等等。相对的，过世的亲人，这个不见得是非基督徒才会有的想法。基督徒甚至会想说，他在天堂会保佑我们。He's looking down on us from heaven. 他在天上这样子看着我们，会保守我们。非基督徒和在教会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或者挂名的基督徒，其实的盼望本质都是这样子的盼望。某种 feeling， 某种感觉，某种正面积极的态度 positive thinking。但是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人都需要盼望。刚 Carol 姐说啊，我们终于到这一段了，因为老人需要盼望。我在想 Carol 姐，不是老人需要盼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盼望，都没有例外。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人的盼望是否具体建立在上帝和上帝的话语之上，还是我们人一厢情愿的乐观态度？盼望失真，人之所以会有虚妄的盼望，通常是，应该是都是对上帝或者对自我的认知有所瑕疵。比如说人会，如果说你看自己，人总是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坏，我基本上是一个好人。OK， 也许我可以更好，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坏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认识上帝，结果就是上帝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公义圣洁。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就是爱，上帝蛮有恩典，蛮有恩慈，他知道我是有缺点的人，他知道哪有人是圣人呢？谁不会有过错呢？可是上帝一定会原谅我，上帝会无条件的接纳我，因为他就是按照，因为我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必然会接纳我。但是这样子的无知，或者一知半解的知识 ，OK， 是真实盼望、基督徒盼望最大的敌人。真实的盼望从来就不虚妄，而是基于确实、切确对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认识。怎么说？许多人盼望永远的福乐，或者这个基本上就是普遍救赎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上帝就是爱，上帝是充满恩慈的，他创造了我们，他不会将所有的人放在永远的审判、永远的惩罚之下。所以人到最后都应该会进到天堂的，会享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上帝就是爱。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面，就是按照上帝，这上帝就是爱的上帝，他的启示，唯有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人才享有这个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样子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对上帝的爱有一种不完全的认识，充满了缺陷的认识，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认识。这样子的一厢情愿认识的上帝的爱 ，divine love， 都是虚妄的 ，OK， 都是人凭着自己想象，而不是凭着上帝的话语来认识的。但是悲剧就是人通常不会在乎，通常不会在乎我的对上帝的认识不，对他的爱的认识不齐全、不完整，以至于我的盼望是基于在一个很空虚的基础之上，因为人的悲剧都是自以为知。既然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无知从来不会让他们在乎我的盼望原来是非常虚妄的。OK， 所以人需要有确实的盼望，人都需要盼望。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人要有确实的盼望，就必须先切实的认识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如果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怜悯，他是乐意拯救人的，这位上帝是你的盼望的基础，那么你就必须要确实的认识他的爱和他的怜悯之为他的属性是如何向我们展现开来，如何向我们启示。我们不能够只抽象理解 abstract 上帝的某一属性， OK， 我们不能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诉诸上帝的某一个，哦，他是蛮有恩典的，他是乐意饶恕人的，他不轻易发怒，他就是爱，而把它 abstract， 把它抽出来，抽象的与其他的属性独立出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说上帝的爱而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是一个施行审判的上帝。这就关乎有一个神学的原则，我们之前有提到上帝的属性。就人来理解，我们可以说上帝是爱，对不对？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会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宽容、上帝的恩典等等等等。但是这都是就人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说的。但是我们论到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其实只有一个属性，他就是上帝。这其他的层面都是这个属性以我们人的角度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所看到的。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上帝会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也会看到在他儿子身上会看到他的爱，虽然我们不配，可是他将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但是这全部的属性其实都是就是一个属性，因为他是上帝。所以这关乎一个神学上的原则，就是 God is simple， 上帝是，直接翻译上帝很简单，或者更好翻译是上帝是纯一的，他不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不是某一部分是爱，20%是爱，10%是公义，5%是怜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很就是我们经历了上帝的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的确会这个原则没有看到。其实我们会讲，譬如说你们大概都听过，上帝的爱远远大过他的公义，所以他拯救我们，就是尤其是看到旧约经文的一段的时候啊，他必要拯救什么什么，他的爱、他的怜悯大过他的愤怒，也许这样子讲，大过他的愤怒或大过他的审判。我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也许这个很激励人，但是其实你已经把上帝纯义的上帝分成不同的部位，然后按照你的理解，他的爱一定是大过他的另外一个部分。这会造成，其实仔细想会造成很多很多不只是神学上面的问题，也会在我们实践基督徒的生活实践上面造成很多很多问题。 Antinomianism 反律法主义的基础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子的基础，对上帝的属性不完整的认识，过分的把它 abstract 独一的理解某一个属性，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忽略了上帝的另外一个属性。我们在讲我们要真正理解上帝的爱，我们要真正宣告他的爱，我们就必须知道他是一个全然圣洁、全然公义、蛮会审判人的上帝。只有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才知道他的爱是多么的大，因为只有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才知道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是何等的审判、何等的惩罚。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所以那种现在很多很多很多人会讲啊，上帝的爱是远过于他的审判或者他的愤怒。Well, 不一定是，应该这个不是非常合宜的合宜的讲法。因为最终蛇第一个试探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试探人的。创世纪三章第四节，你们不一定死。他在述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蛇是在述诸神的什么属性？慈爱怜悯。为什么是不一定死呢？因为前面一章二章十七节，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我 surely die， 你一定会死，必定死。这是关乎神的什么？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给你一个命令，你按照我形象所造的人，这是我特别在一切的普遍的启示之中，我特别给你一个命令，你需要遵守，以通过这个诫命，通过这个测试，达到我你本来就应该要得到，你受造本来就应该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进入那永久的、永远的安息，与耶和华上帝享有永远的 union and communion， 团契和联合。但是你必须通过这个测试。你如果不遵守我的话，你就你犯罪，你没有达到你受造的目的，会有后果的。因为我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 ，OK， 在我面前不可有一点的影子的罪瑕疵，所以是会有后果的。但是在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这就是在述诸神是宽容的上帝，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他是蛮有怜悯的上帝。所以你们吃了，对，的确，这不是，这是违反了上帝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命令，但是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他蛮有恩典和怜悯。你看到了吗？他在述诸上帝的某一个属性，而忽略了上帝的另外一个属性。上帝之所以赐给人那个命令，是这中间有很多神学的含义，我们可以讲非常非常多。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原子里面就已经有末世了。Eschatology is in protology， 末世其实就在创世里面。怎么说？在原子里面设立了安息日，给了这个测试，永远不死，和你那日必死，一个 相反的这个概念，就表示其实上帝创造人，然后看人甚好，这不是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拯救就是要回到伊甸园。No， 最终的目的，上帝从来就不是要亚当夏娃待在伊甸园里面，而是要伸手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以达到那永远的安息。OK， 伊甸园从来就不是 ultimate 最终的目的，它需要透过那个测试，然后才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一旦了解这一点，看到第二个亚当来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他在克西马尼园子里面成就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亚当在园子里面没有办法成就的，你就知道他成就的是远远多过于原来只是为了恢复原来的伊甸园，而是他已经开启了那个到永远安息的那个才是最终最终的目的。所以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其实那个就不是最终的，就已经指向末世最终的那个目的。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上帝的圣洁公义和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恩惠是完全分不开的。你一旦理解这一点，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上帝赐给亚当那个命令，他不需要赐给亚当那个命令，他不需要给他一个命令，就是所有的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把它丢在那里面。可是那个命令除了反映他的公义和圣洁之外， 也反映他极大的恩典与慈爱，因为就是借着这个命令，人得到那永远的福乐，达到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与上帝享有完全的 union and communion。 但是当蛇在试探人的时候，他就是把上帝的某一个属性 abstract， 只强调某一个属性而忽略了另外一个属性，而没有办法看到，而让人试着让人不看到上帝的公义，其实就是他的慈爱，就是他的审判，就是他的圣洁，就是他的愤怒等等等等等等。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没有吗？苏弟兄 讲到那个生命树啊，可能说是生命树那时候还没有长出来，或者是代表基督是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自己分别三个字的时候。 我们这种，我每次都想是臆测还是侧翼，这种臆测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子想，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基础， right？ 因为在园子里面已经有生命树，包括那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那个并没有说你要等一下那生命树的果子还没有结出来，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基础是做这样子的臆测，对不起，臆测。Okay. 还有其他的吗？OK， 我们翻过来好了，第二页。所以，人的盼望的错误，就是不确实的认识上帝的属性，或者只片面的认识上帝的属性，或者人的盼望之错误。的基础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好行为，或者我数算我自己的善行，整体来说我是个好人，对，我的确会有缺陷，我会做坏事，但总体来说我做的好事远过于我做的坏事，我积的功德大过我的罪孽。这是一般民间信仰、世俗信仰、任何其他信仰都有的概念，都是要你做好人，而所有的信仰都不会说人可以成为完全不犯罪的，大部分吧。但是做好人的意思就是你要做好事过于你的坏事，总体来讲 the final account， 你的好事的那一栏要多过坏事的那一栏。我虽然不完美，但是上帝会接纳我，因为我很努力， I did my best， 我尽力了，上帝会把我的尽力算在给我加分， OK。 但是属肉体的人的确就是如此，这么的看自己。宗教进前的人的本，宗教进前的本意就是这个，数算自己的义，依靠自己的义，而不是按照上帝的义来定义那个义。罗马书十章第三节，犹太人的问题就是如此，要靠自己的义来称义，而不是靠上帝的义。我们会说希特勒，他的确应该下地狱，如果他不下地狱还谁下地狱？但是我跟希特勒当然不一样，我跟史达林当然，我跟毛泽东不一样，同性恋他们当然会下地狱，但是我没有他那么糟糕。这样子人都不会，通常这个都是在数算你可以看得到、数得到、你手指可以数出来的那些罪，通常都不会，这样子的人通常都不会把自己内心所犯的罪算为那是可以致死你的罪。但是照我们主的说，他说什么？你们是不应该要杀人，不可杀人，对不对？但是你心中只要恨人，那个就是犯了杀人的罪，那是可以致死的罪。但是通常这种数算罪行啊，我的好的行为，我的善行多于恶行的，这样子通常不会把自己的恶念算为那可以 condemn 可以定他死罪的罪。所以通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罪人这个概念之难，是因为通常人本能的反应就是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我怎么是罪人呢？但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按照基督徒的信念，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都是要付出罪的代价，就是死的罪人。就算你没有那杀人放火的行动，你的思念、你的恶念都已经定你的罪了。况且这是一个事实，人对自己善行的值和量都过分的高估，过分的乐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主会对人说：你们这些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那些人说什么？他们在世的时候说：主啊，主啊，然后还什么？靠基督的名赶鬼，靠基督的名医治，行神迹奇事，而且是说靠基督的名。到最后，这些人都觉得我们是认基督为主的，以至于我们应该是有这种福了。但是到最后，主会对这样子的人说：“我们不认识你，你无份于我。”所以人对自己的善行，对自己的好行为，若没有圣灵的光照的话，都容易过分的乐观，过分的高估。这也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就是让人知道，我不管再怎么好，我的好行为不管做了多少，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不管做再多的服事，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信主的人，你跟他传福音，通常都是我知道啦，但是我也是，我也很喜欢基督啊，我也到你们这边来，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最终那个 key 就是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而且是最糟糕的罪人，他需要一位救他的救主，因为是他的救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最难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人的盼望之所以虚妄，是因为他的盼望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经历的苦难。人尤其是天生比较敏感一点的人，很喜欢反映自己、反省自己的人，会很容易觉得我吃的苦会总是比别人多。通常是没有，但是天生敏感的人总是会觉得我很苦，或者为什么这些事都发生在我身上，然后苦尽病甘来。所以上帝他甚至会有很虔诚的言语或者想法说，这个苦难是上帝要我经历的。可是下意识或者潜意识或者直接的意识，他的意念就是这些苦难会为我赚来将来的奖赏。 OK， 我经历了这么多苦，就苦尽甘来。但是这并不是Christian conception， 这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对受苦的概念。我们基督徒的确会受苦，因为是我们效法我们主的样式，那是上帝设定我们、立定我们、设计命定我们进天国的道路，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那背起十字架并不为我们赚来救赎， right？ 这个概念我们重复用不同的方式讲。背起十字架，唯一一个人背起十字架为我们赚取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要跟随他，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他走了那条路，因为我们被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效法他的样式，以使他在众儿子中做长子。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不是说我们在为自己赚取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受苦不是我们进天堂的筹码，但是在上帝在恩典和慈爱之中设计我们必行的道路，好叫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所以有一位圣徒 John Angel James， 好，应该是18世纪的英国的牧师，他说人长寿如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几岁？969。受苦如约伯那么多，都不足以赎罪。你受苦受的再多，你的受苦都不足以赎罪，那些的苦难都不是你得救盼望之基础。 OK， 关于这边 人数算自己的好行为过分乐观，或者人认为自己的我将来会有永远的福乐，苦尽甘来这个盼望，是因为我吃了很多苦。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其实自己有点这叫什么，我们今天在做的就是打破我们心中的一些偶像，以前这些盼望的寄托可能有点空虚，我们现在 Mark Jones 在帮助我们打破人心中的偶像。打破偶像有的时候不会非常的舒服的，但是在我们了解基督徒的盼望，正面的了解之前，我们的确需要了解这些一般人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很容易不自觉落入的对盼望不太正确不完整的理解。教会中人的盼望都可能是虚妄的，我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是改革中，因为我是基要派的，因为我是长老会巡理会什么什么教派的。可能在华人教会这个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们每一个教派之间的差别比较没有那么多 ，OK。或者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应该是有永生的盼望的 ，OK。或者因为我受洗，这个可能对我们周遭的人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受洗，我就或者因为他受洗，因为这个人受洗，所以他就有永生。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这个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召会那么急着要给人受洗，不是吗？我想尽办法，我到你家在澡盆里面，我就给你受洗。但是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周遭弟兄姐妹也有这种倾向。我传福音，我努力的传福音给我的亲人，尤其是我们中间也有，你们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就是尤其是你亲爱的亲人，你觉得他在世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努力传福音给他，你的确要努力传福音给他，忠诚的传完整的福音给他，然后你信靠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应许，你忠实的使用他给我们传福音恩典的媒介，你完整的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他是一个罪人，告诉他他是一个需要，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罪，告诉他他需要有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就是2000年前来到世上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三天之后复活，完整的福音告诉他，然后你相信上帝的恩典，借着他的话，人未曾听到怎么能够信呢？人听到的是什么？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话，你做了这个，然后你就 trust God， 你信任上帝会做他的工作，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动工，而不是 trust， 而不是信任你眼睛一定要看到他的某种反应。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跟我阿姨讲了，她到最后她有眨眼，所以我觉得她一定是信主，然后没有人在旁边，所以我就给她洗礼，她有洗礼，然后她有眨眼，所以她有永生。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很迫切的心态会产生的反应，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一个人如何得救的，一个人如何有永生的盼望的确据 ，right？ 洗礼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任何一个人有永生盼望的确据。OK， 所以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应该。回去看信仰告白第27章，那边讲圣礼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上帝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 OK， 它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和外在的印证，既然是外在的记号和外在印证，它就反映某个属灵的事实， OK， 那个真正可以让你有来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那个属灵的事实，也就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和应许。记号非常的重要，所以在 信仰告白28章第5节那边讲到洗礼的意义的时候，特别提到，虽然洗礼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救赎 ，OK， 但是不洗礼却是 ，it's a sin。如果你忽略洗礼，就是 sin。所以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是哪位神学家讲，他非常清楚的就是，洗礼不是得救的必要。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没有洗礼，但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但是忽略洗礼却足以定你的罪。See what I mean? OK? 洗礼并不代表就是说我给你施洗了你就得救。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刻意忽略上帝儿子他设立的这个给你领受他恩典的记号和印证的话，这个就定你的罪。所以因为我受洗，光是你认为说我在历史之中，我的生命历史中曾经受洗，或这个人曾经受洗他就得救，这个全然是不符合那个圣经的启示，在 Acts 在使徒行传第8章里面那个魔术师叫什么名字啊？施法术的那个西门，他也受洗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没有悔改，他最终没有悔改，就印证其实那个受洗对他是没有用的，他还是陷入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的信仰告白会说，我们总是要 improve， 我们不断的要革新、改进我们的洗礼。洗礼对我们来讲，尤其对改革中我们认西敏信仰告白来讲，它除了是一次性的这个以外，一次性的仪式以外，我们是 always improve our baptism。 我们怎么样，你回去可以看信仰告白里面或者信仰大要理问答167，我们是借着不断的回想，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趁这机会回想我们自己受洗的意义，我们是怎么样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以致有新人的样式。我们在回想到我们的洗礼，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甚至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受洗，他受洗的意义跟我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 ，We are always to improve our baptism。我们总是要改进、跟进我们的洗礼。某些程度来讲，我们可以说 ，It's a living baptism， 是一个活的，你需要不断的改进。OK，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得救，因为我们的信仰纯正。My doctrine， 我的教义正统，我有正统的教义，我三一论纯正，我的基督论纯正，我的救恩论、救赎论纯正，替代性救赎，我都可以讲。我读了很多的欧文，读了很多的清教徒，我读了很多的 Hodge、Bavinck， 等等等等等等，唐崇荣。你有很多欧文，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领受欧文他所仰望的基督，或者你有基督的正统教义，你有最纯正的基督论，可是那基督论中间没有基督。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你可以讲这些都讲了很多，但是我最近在听 Ferguson 的一篇讲道，他也是讲那个，他这不是讲道，是一个 lecture。他是对改革中美国改革中神学院的学生跟他们讲，他说你可以讲很多，你可以甚至提到基督的名字，可是 you got to bring Christ to them， 你的讲道之中你必须把基督带到他们面前。所以我可以有最正统的基督论，我可以有最正统的教义，可是在这之中如果我没有办法让你们真的看到基督，而我自己不认识这位基督的话，那个都是虚妄的。最纯正的教义没有办法让我得救，只有基督可以让我得救。我领受了那最纯正的教义，最正统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论都没有用，如果我没有领受基督。And, 圣徒们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经过不断的分辨，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你是这个分辨，就是你不断使用上帝所设立他恩典的媒介，听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话语，参加聚会，领圣餐，与弟兄姐妹交通，来上神学课， 领受最纯正的神学。但是最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自己是有。你可以听一个神学家讲很多，而且他改革中纯正的神学，也许他神学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他讲的，可是 there's no Christ， 没有什么基督。所以信仰纯正不是你得救盼望的基础。我在这里我还要再讲，尤其是在我们改革中，尤其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区会里面，我要再讲，我在这里不是否定信仰的纯正，因为在这里我就老实讲，你们也看得到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形象可能说，你们改革中就这么只会讲教义，只会讲信仰的纯正，都没有爱心，都没有谦卑。所以有的时候矫枉过正就是会打出一些口号，我忘记之前是什么，没有爱心的正统是什么什么，就是没有功效的什么什么。你注意到这什么吗？为了要强调我们是有爱心，为了强调我们也是谦卑的，我们就否认正统的重要性，或者不自觉的把正统和谦卑一分为二了，好像这个是可以切割开来的。 See what I mean？你有爱，有谦卑，如果没有正统 ，by definition 定义上，那就不是基督徒的爱和谦卑。正统和谦卑，爱和教义是分不开来的。OK， 你光有爱，我们之前有一再讲，如果这不是基于正确的教导，基于上帝的话语，或者就是对上帝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所讲的，你的爱、你的盼望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好像正统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同样你一把正统和二一分为二，只靠你的正统的话，你那个正统是虚妄的。同样的，你把正统一分为二，而只靠你的好行为、你的善行、你的爱的表现作为你盼望的基础化，那也是虚妄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概念，我们应该 unafraid。既然我们是在这个教会聚会，既然我们相信福音，我们听到的是福音，我们就不应该太害怕宣告说我们的信仰是正统的。按照上帝给我的恩赐，按照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按照我所领受的圣经，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啊？也许我没有那么正统啦，你也可能很正统，我也可能，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我们不要犯那个错误，倾向一边或倾向另外一边。正统和爱，正统和谦卑是分不开的。你有正确的教义，你就自然会行出，也必然也应该会印证你的教义之正统或正确，就是因为你有爱。或者用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的，让人发出仁爱的信心或者信仰。 OK， 好吧，最后这个大概也是今世的祝福，就是来世，对不起，那个世你把它改成世不是来世。今世的祝福就是来世盼望的印证吗？这个我们有时候不自觉的，就是我领受这么多祝福，就表示上帝悦纳我，上帝喜悦我啊。这个是我想我不用讲太多，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这样子的心态。我可以看得到，我可以体验得到的，我可以在世上追求到的这些祝福，就印证我是上帝的儿女，就印证我是基督徒。我得到医治就印证我是基督徒，上帝是医治的上帝。 OK， 但是今世的福分很可能是上帝所厌恨的，今世的福分刚好也可能是上帝的惩罚，刚硬一个人的心。所以在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路加福音十八章那边的那个年轻的财主 ，right？ 耶稣甚至新闻形容耶稣看到他的回答就爱这个人，可是到最后他怎么样？他要忧忧愁愁的走了。后来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有钱人要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有钱人有世上富足的人要进到天国是何等的难呢？如果这位年轻的财主到最后神的恩典没有临到他身上，那他的这一切就成为他的惩罚 ，right？ 他在世上想的这一切的富足，让他觉得自满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他的阻碍 ，it's a punishment for him， 刚硬他的心。所以我们的确，所以提摩太，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他嘱咐那些在世上富足的人，不要依靠世上的财富。并不是说上帝不会在世上祝福我们，但是这一切的祝福最终你可以体验到或是什么，就像你不能把苦难当作你来世的盼望的基础，同样你领受的祝福也不是你来世盼望的基础。而且我们有一个原则，不断的看到上帝所爱的他必试炼。 OK， 你经历了苦难，在某些程度这就凸显你正是上帝所爱的。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 有时间问问题吗？ 有啊。 你刚才讲的 leading practices， 你可不可以多一点点阐述？ 这个最好是看，我对不起，我没有带信仰告白。有谁有那个大要理问答167中文的文中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我记得应该是那边大要理问答第167条。 问167，我们可以怎样使我们的洗礼更真实有效呢？答：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洗礼更真实有效，这是必要的，但也常被忽略。这是一辈子的事。当我们受试探时，或参加别人洗礼时，尤其要留意。使我们的洗礼更真实有效的方法有五点。第一点，以感恩的心认真思考洗礼的本质、目的，带给我们的特别恩典和益处，和我们受洗时所发的庄重视野。二，我们被罪玷污，亏欠洗礼之恩，背离我们在洗礼中所做的承诺，这些都使我们降卑。三，我们逐渐长大成熟，确信罪已经蒙赦免，并且确信洗礼所印证的各样福分。四，我们从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中得力量，我们是受洗归入他，使我们在罪上死，而神的恩典又使我们活过来。五，我们尽力凭信而活，彼此以圣洁公义相交，正如那在洗礼中把自己全人归给基督的人，我们也彼此相爱如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由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 OK， 换句话说，这边是在讲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归纳，这个就是 your sanctification， 你的 sanctification， 你的成圣应该要反映你是归入父子圣灵名下的这个事实。所以罗马书六章那边讲，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好叫我们有新人的样式，新生的样式。所以改进你的洗礼就是不断的确认，你会跌倒，你会有软弱，你会犯罪，但是不断的借着你整个成圣的过程，借着恩典的媒介，回想你洗礼真正的意思是你已经承受了三一真神的名，就应该活出他儿子的样式，等等等等，越来越实质的活出这个名字的样式。 OK，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思考。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是不自觉的，或者很理所当然认为我们是有来世的盼望。是的，我们真的是有来世的盼望，我们是真正的那基督徒的盼望的确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借着今天的讨论，也许帮助我们厘清一些或排除一些我们盼望之空虚的基础，也让我们更加明白，更加的喜乐我们领受是如何确实的盼望。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今天围城传道来我们中间传讲你的话语，求你祝福他的口。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谢谢 老师。